官民知世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 白玉堂酒足饭饱之后，把店家叫来了，告诉店家，这有我的一件白袍，暂时的存在你这个地方，啊，这有纹银一锭，全做酒资。我今天晚上出去办完事儿以后，我再取我的白袍。是是是，可以，您请便，您请便。就这样，白玉堂黑夜之间离开这个小店，是直奔襄阳王的王府而来。他是下定决心了，拼出性命不要，也要把大人的金印给夺回来。来到王府后门围墙外边，白玉堂停住了脚步。怎么今天呢，既没有换上夜行衣，也没带着百宝囊，更用不了那个飞抓百炼锁。想到这儿，白玉堂往后退了这么十来步，唰往下这么一矮身，肉肉肉肉肉肉肉，冲着围墙跑过来了。来到围墙的跟前，你看他浑身这么一较力，脚尖一点地，腰绳一使劲，一定是蹭就上了墙头了。到了墙头上边，也用不着再投石问路了，是飘身而下。反正啊，是轻车熟路，他呢路符鹤行，脚尖滑地，就来到了八卦连环宝的跟前。白玉堂直接就奔了正西方，轻车熟路呢，来到这儿插门，拔出钢刀来，面对着大门是亮刀点门。两扇大门打开之后，白玉堂看得特别真切，这正是西方对围泽。白玉堂看了看里边有七个小门，泽那是水困泽、地脆泽，山咸水山、碱地山、千雷山，小过雷泽龟脉。进哪个门？白玉堂上次就走的第千门，他知道第千门这是个吉卦呀。有道是逢千则吉，遇泰则昌，对，从这儿进去绝无差错。说是从这儿进去，无奈一劫，白玉堂心里有事儿啊，想的是怎么样上那个冲霄楼，不但要把金印拿下来，而且得把奸王那些罪证一块儿全都拿下来。嗯，这一步迈错了，没进第三千，进的是哪个门呢？是雷泽龟内。人也走进去了，白玉堂一想不对，这个门是雷泽龟内。哎呀，虽然说雷泽龟内也是吉卦，但是分办什么事儿？卦爻上面说的清楚啊，雷泽龟内，龟内嘛，也就是说儿女啊，这婚事订婚。婚嫁，哎，这是个吉卦，不利于出征作战。你要出征作战的话，这可就是凶卦呀。今天上冲霄楼上取金印，拿奸王的罪证，虽非出征，这也是跟打仗一样，要拼个你死我活。哎呀，我怎么进了这个门了呢？白玉堂一想不好，干脆我退出去。就在他刚一迟疑的功夫，想往外边退，就听见哗啦哗啦，旁边啊两块地板掀起来了，从里边蹭蹭窜出两个人来。人家是早有埋伏啊，你想一想，襄阳王让人把严查粉的大印给盗来了，说得明白，放在冲霄楼上只放三天，如果说没人来取的话， 三天过后就把这颗金鹰扔在君山后边的逆水寒潭。这三天之内，人家是严加防范，早都设下了埋伏。地板刷一掀起来，窜出两个人。这两个人全都是小易进短打扮，各持钢刀。什么人呢？一个是过度流星灵光，一个是小温皇徐畅。一看有人进来了，一掀地板蹭蹭窜出来了，各持钢刀冲着白玉堂就扑过来，是抡刀就砍。到这个时节了，白玉堂动作这个快，唰就这么一转身，看得特别真切，前边是徐畅，后边是灵光，不容分说呀。白玉堂那个刀来的这个快，冲着徐畅肩膀头就是这么一刀。这倒好啊，黄瓜烟囱大斜茬，当时就把这徐畅给劈在那儿了。身背后灵光举着刀就过来了。白玉堂啊，当时都顾不得回身了，唰就把这钢刀往后边这么一拧，两只手攥住刀把，往身背后猛的这么一扎，哼，这一下正是那灵光的肚子上边。这倒好啊，砰，这一下不见灵光，只见红光了。这灵光扑通一声照样栽倒在地，是气绝人亡。把这两个贼人全都杀死了，白玉堂心里边是一阵好笑啊。看起来呀，先王手下都是一些无能的鼠辈。虽然说雷子贵妹是个凶卦，但是凶卦里边的两个贼人全都被我杀死了，再往前走是料也无妨，不必担忧多虑。这么着，白玉堂手持钢刀就从雷子贵妹这儿往里走。他呀，那真是走八卦，占两级，闯三才，分四项，冲入五行，来到了冲霄楼前。白玉堂知道必须这脚要踩在万字式的中央，那不偏不歪。他也是一高人胆大，站在楼前仔细观看。上回咱们说的明白呀，前边有两个圆亭子，那是日升亭跟月恒亭。楼前边左边那是石像，石像身上驮着宝瓶，右边是石猴，石猴身上驮的是聚宝盆。就在这个宝瓶啊跟那个聚宝盆这儿，有两条毛脸铁链直接伸上了冲霄楼第三层顶上边那个瓦檐那儿，在那挂着呢。两个大铁链子呀，在中间还搭了这么一个十字儿。白玉堂心想，我何不盘着个铁链子，我就上他的冲霄楼了，直接奔他的三楼。到上边，我就可以把大人的金印还有奸王的罪证一块给他拿下来。对，想到这儿，白玉堂把钢刀插入龟鞘，然后运了运气，往起这么一纵身，伸两只手，咔了，就攥住这铁链子了。手倒铁链呐，揉揉揉揉揉揉，这身体就往上边爬上去了。也就是当白玉堂啊，刚刚的爬到了两个铁链的搭十字那个地方，猛然间就听见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感情这儿啊就是机关？这两条铁链子突然之间活了，跟蛇一样啊，往白玉堂身上就缠开了。白玉堂心里边完全明白，这就是三环套索。现在如果说你要雇腰腿的话，你的上身就被铁链子把你死死缠住；如果说你要雇上身的话，你的腰腿就会被另外一只铁链子把你给绕住了，你绝对跑不了。那么到这个时候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呀，就是撒手抛身，赶快松手这身子，赶快离开这个铁链子。说时迟那时快，哗啦啦啦啦啦啦，铁链子这么一响，这么一缠绕，白玉堂赶快的把手撒开。人是撒开了，不能停在半空中啊，你往哪儿落呀？白玉堂 虽然说撒了手了，夜行人就是这样啊，哎，走一步得看三步，出了。这么一扭向回头就看见旁边的石像了。对，我呀，这脚先踩在石像上边，然后看准下边的地方，踩的万字式中央，千万千万不能踩错喽，一偏一歪，恐怕我要中人家的埋伏。说着话，这就是眨眼之间的，说时迟那时快，撒手抛身，这脚尖啊就奔着个石像的过来了。等他的左脚刚一踩在石像身体上，哎呦，白玉堂啊就知道糟了。怎么？感情这个石像啊不是石头的，是假的，这儿就是消息埋伏，里边是用这个藤子铁丝缠绕着，外边呢蒙了这么一层啊白布，然后刷上蓝色，猛这么一看，这个石像在月光底下就好像汉白玉的石像一般。其实石像底下啊，那就是木板，上边有这个铁梁，而且有铁轴，这就是翻板。白玉堂哪知道啊，还想踩在上边，然后再倒这么一脚，那容得呀，这脚一踩在石像上边，扑通咣当，这一下就是翻板翻了。白玉堂啊，这一下就坠入了人家的八卦通往阵。感情这石像啊跟这个石猴啊，这都是阵眼，这消息埋伏都在这儿呢，你踩上了就掉进来了，下边是一个盆底坑，八卦通往阵呢，里边一共有286张通往，另外再加上天宫网、地宫网，一共是18扇铜网。这铜网啊都是两指多宽的扁铜条，上边有倒虚钩，高有丈二，底下有铁梁。另外呢，这儿还有个石滚子。18扇铜网那有18个大辘轳，都用这个绒绳啊、绳索呀、啊，这儿绕着呢，而且呀、啊，这个辘轳跟那个辘轳下边还有个总机关，哎，有总弦、副弦，全都连着呢。只要您碰了哪根弦，这就一起动作呀。白玉堂坠入了盆底坑，盆底坑是上宽下窄呀、啊，身子刚往下这么一落，早已经碰上天宫网、地宫网，紧跟着就听见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眼看着18扇铜网哗的一下都往一块合拢，把白玉堂急的呀，立刻插楞拔出钢刀，烫烫烫烫，就往那铜网上面砍。那哪砍得动，尽管是火光崩现呐，18扇铜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整个就像一个大圆帽子一样把白玉堂扣在了中间啊！再想砍呢，你动弹不了了。等这18扇铜网全都扣紧了，把与白玉堂扣在里边了，那个倒虚钩早把他的后背给勾住了，白玉堂动弹不了了。这时候倒听见叮咚叮咚叮咚叮咚金钟响亮，随着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从这个四面啊有四个更兜小洞，有这个通道，这四个小门啪这么一打开，呵，四个小门分四面，里边啊每一面都走出来25名弓弩手，每人每手里边拿着都是弩匣子，每人的弩匣子里边那都是25支用毒药浸泡过的弩箭。梆梆梆梆梆，第一阵梆子响，这100名弩箭手从四面小门都出来了。领头的是谁呢？就是那个神手大圣邓车。正因为他道印有功啊，襄阳王特意 封他作为啊这些弩箭手的头领，在这儿早已经埋伏好了。第一阵梆子响后，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第二阵梆子这么一响，哗啦，您看吧，100名弩箭手各持弩匣，就把这铜网外边啊全都给围上了。网吗？这是东桥边的，里边都有核桃大小的网眼儿。等听到第三声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100名弓弩手啊，是重弩齐发。哎呀，眨眼之间呐，白玉堂被人家打的就跟刺猬一般，还甭说这么多弩箭，就是一只弩箭打在身上，立刻病毒归心，就会气绝人亡啊！眼瞅着白玉堂在里边举着刀，咬着牙瞪着眼，呵，这弩箭都放完了，怎么着？白玉堂仍然还没死呢。神手大圣邓车又拿过一个弩匣子来，对准了白玉堂的面门一摁弩匣，嚓嘣，又是一箭，这样才把白玉堂给射死了。白玉堂到这个时候，哎，已经是气绝人亡啊。然后就听见呐人声嘈杂，从这个甬道小门这儿，有不少的人簇拥着这位襄阳王，举着灯球火把全都进来了。襄阳王进来以后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在银安殿我就听见金钟响亮，肯定这底下网住了人了吧。邓车赶快上前回禀，回禀王家千岁，已经网住一个倒印之人，现在让我们把他给射死了。哦，这到底是什么人呐？嗯，旁边的病太岁张华立刻上前，哎呀，王家千岁，会不会是智花呀？前些日子我劝说他的时候，他问了问我这个八卦连环宝铜网阵的情况，我呢，略微的跟他说了一点，是不是他前来盗印呢？嗯，哎呀，要真是智化，那可就太可惜了啊！你上前人来看看是不是智化。随着王爷一声令下，这100名弓弩手赶快把弩匣放在地下，赶快就奔往那18个大路路，呼噜呼噜呼噜，把这咕噜这么一撩，咕噜噜噜噜噜噜，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这个18扇铜网全都给摇起来了。您想啊，白玉堂的后背被那个铜网上面的倒虚钩紧紧的抓住，随着天宫网，他呢这人也被人家给带起来了。张华呀进来抬头看了看，不看则可，这一看把这张华呀吓得就是一激灵。怎么回事啊？只见白玉堂啊瞪着眼睛，从眼睛角这往下滴的血，一咬着钢牙，这面貌实在可怕了。他呢也沾惊害怕，喊了这么一声不好。他这么一喊不好不要紧，哪知道啊，就是那个弓弩手啊摇着露露，把这露露瓣刚这么一撒手，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事儿铜网啊是从空而降。这倒好，白玉堂手里还攥着刀呢，这刀是不偏不歪，整劈在病太岁张华的脑袋上边，扑通一声把张华就给劈死了。随着白玉堂随着天宫网扑嚓的一下就拍在了病太岁张华的身上啊，把周围这些人包括王爷在内给吓得连连的退了几步。赶快命令人把这铜网给我掀起来。把铜网掀起来了，襄阳王连连跺脚，好厉害呀，这死人嘿嘿，会把我的活人给劈死了，这个人的本事也太大了。哪位爱卿 知道这是谁呀？啊，上前给我仔细的看来。旁边有人高声答话：王家千岁，您不用派人去看了，肯定是这个人，绝无差错。那么你说他是谁呢？他就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锦毛鼠白玉堂。 啊， 襄阳王这么一听，什么是白玉堂？就是那个大闹东京，在开封府盗取过三宝，在大内杀过人，在忠烈祠那儿还提过反诗的那位金毛鼠白玉堂吗？千岁您记得太清楚了，就是这个人。哎呀，襄阳王啊，又是搓手又是跺脚，可惜呀、啊、可惜呀、啊。像这样的英雄好汉，如果归顺我赵觉的话，我绝对要厚待于他。哎，他怎么死在这个地方了呢？太可惜了。哎呀，嘿，后儿襄阳王吩咐一声，来人吧，就把这白玉堂在我这个冲霄楼底下啊，把往镇八卦通往镇这个地方挖一个坑，就把它很好的埋在这儿，好吧，就在通往镇底下这儿挖一个坑，就把它埋在这里吧。嗯，封他为镇楼将军。 呵， 手下这些弓弩箭手立刻就要收尸啊。就在这个功夫，在旁边猛然间有人出来拦阻：王家千岁，这个千万千万的使不得呀。 啊， 大家这么一听，谁这么大胆敢出来拦阻，转身定睛观看。这个人呢，40来岁，穿着一身道袍，是个老道的打扮。谁呢？是这么一位算卦相面的先生，名叫魏昌。他为什么拦阻呢？魏昌走上前来：王家千岁，您看有这样的能人，有这样的胆量，而且惨死在同往镇中，如果说您把他就埋在此处的话，王家千岁，您怎么不想一想啊？如果说他的亡魂要在这儿闹起事儿来，这个八卦同往镇这个冲霄楼从此以后能够消停得了吗？啊，王家千岁，你应该再思啊，再想。 哦， 那么以先生之间呢？啊，据我看来，您不如把他的尸骨装在铁匣之内，用火焚化，然后啊，把他的尸骨装在瓷坛之内，派人送到君山，让忠雄就在君山那个地方找一块宝地，把他埋葬了，头颅深深地挖下壕沟。一旦他的亲朋好友、他的同党前来取他的尸骨，王家千岁，呵呵，您不是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了吗？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镇》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读书 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活动一开始告诉大家两个消息，第一，2017年的首批新疆阿克苏养生枣刚刚到货10000斤给北京听众尝鲜。第二呢，因为新疆运输情况特殊，快递成本太高，所以这一批红枣售完之后，下一批备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货了。所以如果想要吃到今年新鲜的阿克苏养生枣，想要馈赠亲朋的，记好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提到红枣啊，很多人都喜欢用它泡茶、煲汤、煮粥，尤其是到了年底，红枣作为最平常的年货之一啊，是家家必备。不管什么时候吃，红枣都是佳品。买到不酸不涩、香甜醇厚、各大皮薄的红枣，价格还得够实惠。 是的，那今天呢，想购就从塞外江南水果之乡的新疆阿克苏带来了这里的红枣——阿克苏养生枣。充足的光照，昼夜将近20度的温差，含钙量高的碱性土壤和天然的冰山雪水，使得当地的红枣形更大，皮更薄，肉更厚，口感更佳，营养更丰富。而今天5分钟的直营优惠活动，就是帮大家带到底价团购这款新疆阿克苏的养生枣。市面上呢，一斤装的是98元一袋，一箱5袋就是490块钱。而在本档活动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块钱就可以带走5袋，整整5斤的阿克苏养生枣，划算到每斤呢才39.8块。活动只有4天，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来自于阿克苏的养生大枣，自然吊干，不漂洗，可以直接食用。199五袋，这个价格真的是帮您省钱省到家了。 是， 水分足，糖分高，果肉鲜，口感好。咱们给您送货上门到家的时候，您就可以看到了，颗粒饱满，皮薄肉厚，品质上乘，您完全可以放心。冬季养生啊，红枣是最经济的食材。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199元订购5斤，自己家吃吃，送点给亲朋好友，完全够用。关键是啊，花的钱少了，买到的是品质更好的正宗新疆阿克苏养生枣。几分钟的时间啊，完全是一个体验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抓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4007106108，4007106108。此刻呢，线上成功订购的有6388的钱女士，1047的张女士，4455的吴先生，以及6877的郝大爷。 对， 年底了，走亲访友，家里实用，一早多用。4007106108，4007106108。再次提醒，新疆阿克苏的红枣199元一箱5斤，每斤只要39.8的活动，仅此4天。4007106108，4007106108。 红枣从古至今啊，都非常受到大家的热捧，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有很多的好处。现在很多家庭已经把红枣是列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当中呢还有丰富的钙和铁，是天然的食补品。 而且呢，红枣不挑人群，送父母长辈或者是给孩子补充营养，包括到平时小饿小困、出游常备零食，红枣都是相当合适的。最后的一分钟，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490元的5斤阿克苏养生枣，此刻呢只需要199块钱，划算到每斤啊才39.8，这就是平常普通大枣的价格。可是今天让大家直接品尝到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养生枣，皮薄肉厚，核小，香甜可口。活动只此4天，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 4001008。 是的啊，热线4007106108是再次满线。不过呢，还是有朋友问啊，说阿克苏的养生枣有这么贵吗？ 嗯， 首先啊，咱们不能和市面上10块钱一袋的红枣做对比，没有可比性。如果大家经常吃红枣，就知道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枣子，每斤至少是100多块钱。而今天199就能订购1箱5袋阿克苏的大红枣，划算到每斤才39.8块。所以呢，不管是自己家吃还是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提醒大家，最后的30秒钟了，订购成功，免费送货，满意再付款，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官民知识务事，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镇》。 襄阳王赵觉一听说在同网镇里边被射死的那是锦毛鼠白玉堂，哎呀，这位王爷呀、啊、是连连的跺脚，哎呀，可惜了，可惜了。原来他就是锦毛鼠白玉堂，哎，像这样的英雄好汉，如果能够为我所用的话，何愁纵使江山我不唾手可得呢？哎，既然死了，像这样的英雄好汉，就把他埋在这冲霄楼下这坟地坑这儿吧，故封他为镇楼将军。他的话音刚落，猛然间就听见身背后有人答言：哎呀，王家千岁，这个千万使不得，千万使不得呀。啊，什么人出来拦阻？王爷还有这些人唰全都扭向回头观看。只见说话这个人呢，40多岁，身量不高，中等个，头戴方巾，身穿蓝衫，腰系丝绦，白袜青鞋，脑门宽，下巴窄。这个人呢，一双慧眼，大鼻子头，薄片的嘴儿，山峰耳头，海下有3缕青胡须。谁呀？这个人呢，是一个相面算卦的先生，名叫魏昌。说这个王府里边怎么还有这么一个算命相面的先生啊？啊？那还是2年前了。就是这个赵觉呀、啊，老觉得心里边犯嘀咕，我到底能不能够当上皇上？最好呢，能找这么一个算命的先生，能相面的，哎，好好的看一看，给我算一算。于是底下人向他说了，襄阳城里边有这么一位赛管落，哎，魏昌，这个算命的先生相面特别的准。一看你的相貌就知道你将来会走好运，哎，还是走逆境，是吗？王爷一声令下，立刻派人就把这魏昌啊给叫进了王府。魏昌参拜一毕，王爷让他落座，告诉他说：哦，这位魏先生，王家千岁，你看一看姑有没有这个95之尊呢？这个魏昌啊，仔细的把这赵觉看了看，他一想，既然王爷把我叫进来了，我应当实话实说呀，所以当时他就讲了：王家千岁，您听我良言相劝，您千万千万不可胡思乱想，如若胡思乱想的话，哎呀，王家千岁，恐怕您日后不能够落个正寝呐、啊、也就是说呀，您不得好死。啊，你想啊，这赵觉呀、啊、满心想着当皇上的，如果说魏昌一看说您有九五之尊， 当然高兴了。今天一听说什么，哦，我还不能挣钱，立刻发怒。来人呐，把他推出去斩首。这就要杀他呀。魏成一听，哎呦，这还了得，连连的喊冤。哎呀，王家千岁，您别着急，别着急，我这还有后边的话呢，您等我说完了您再杀我那也不迟啊。哦，后边还有话呢，那你说吧，我听听。有道是，人有内五行取归，有外五行取归，您让我猛然间这么一看，实在是看不出来。这么着，您容我三天时间，我这三天之内呢，我仔细的看一看您的起居，也就是您的吃喝拉撒睡，看完了之后，哎，我再说，您看怎么样啊？哦，刚才你怎么不一块儿说出来呀？既然这样的话，就把他留在府中，让他关我三日。这么着，魏成这三天内一再琢磨，看起来啊，我不奉承他几句，我的性命难保。嗯，行了，到了第三天头上了，于是王爷又把魏成叫过来了。三天过去了，你看到底怎么样啊？哎呀，恭喜王爷，贺喜王爷，王爷您确实是有九五之尊啊。赵觉这么一听，三天前哦，你还说我不能挣钱，不让我胡思乱想，咱们过三天怎么着我就能当皇上了，我有九五之尊。你这分明是怕我杀你，所以说好话奉承我，是不是啊？哎呀，王爷不是这么一番意思啊，您要知道相书上说的好啊。相书上怎么说的？口能容泉，目能顺耳，定是君王之相。哦，取铜镜来，把这铜镜翻过来，这个赵觉这么一照相，哎呀，发现自己嘴特别大，嗯，口能容泉，这眼睛特别长，目能顺耳，哇，好好好，你呀，哪儿也别去了。此乃机密之事，你就留在我的王府之中吧。这魏昌啊，性命倒是保住了，但是等于被人家给软禁了，哪儿也出不去，就得住在王府之中。这两年了，甭管是商议什么事情，大家伙怎么献策怎么说，魏昌就在旁边一坐，他是一语不发。万没想到啊，今天王爷说要把白玉堂埋在盆底坑下，魏成说话了。哎呀，王爷，这个千万使不得，千万使不得呀。什么原因呢？魏成心想啊，白五爷那是御前的四品带刀护卫，为国家出力，为民除害，就这么样死在同王镇了。如果按着奸王所说的往这个盆底坑底下这么一埋，哎，永远见不了天日啊。而且白五爷他那些好友，他那些子侄们，他的家眷们怎么样替白五爷烧钱刮纸呢？嗯，我不能够让他们把白五爷就这么样埋在冲霄楼下。所以他出来拦阻，千万使不得，千万使不得。哦，魏先生，你何出此言呢？王爷，您应该好好想一想啊。像白玉堂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仅仅是20多岁，而且又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正在勇猛之时，您把这样的人就埋在冲霄楼下，您想想他终日里他的亡魂能够消停吗？他在这儿这么一闹腾，王爷恐怕您日后不得安宁啊。哦，不能埋这儿。那么以你之间呢，以我之间，您是不是把白玉堂装在铁匣之内用火烧化喽，然后把他的尸骨装进祠坛，派人 送到君山，交给飞塔太保钟雄，就在君山那个地方找块地儿平地起坟，并且呢还要立上一土石碑，刻上白玉堂的名讳，在前边挖上这么一道深沟啊。哎，如果说要他的同党前来祭拜他，那不就掉在沟里边了吗？到那个时节，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拿一双，王爷您看这么做怎么样啊？襄阳王赵觉这么一听，别看魏先生两年没有说话呀，我看此计甚好，就照计而行。于是吩咐人就把白玉堂啊从那个铜网上边摘下来，就按魏昌说的给火化喽，装在瓷坛子里边，派人送往君山，交给飞叉太保钟雄，同时把这个张华呀、徐畅、林光他们的尸体也都找地方给埋葬了。这边到底怎么办？钟雄到底怎么样在君山这个地方找地方埋葬白玉堂，咱们是暂且不表。您想想啊，这么两三天的时间，上院衙那儿全都乱了。严查伞一觉醒来，这么一看啊，五弟白玉堂到什么地方去了？刚才不就坐在我旁边吗？他到什么地方去了？赶快派人去找。整个上院衙里边啊，全都找遍了，也不见白玉堂。哎呀，公孙策一再说，是不是白五爷他私自跑到冲霄楼去夺印去了？这一句话这么一说呀，严查伞哎呀一声昏倒在地。公孙先生与墨两个人又是掐人中又是灌参汤啊，好容易把这位案源大人给唤醒了。严查伞微睁耳目，眼泪唰唰直往下淌啊，不住的喊，五弟呀、啊、五弟，你好狠心呐、啊、你怎么抛下威兄你不管了呢？公孙策一再解劝呢、啊，大人您别着急啊，等一等，背不住呢，哎，白护卫就能够到冲霄楼把那个金印给拿下来。如果说白护卫上冲霄楼的话，不但能够驮回金印，而且啊说不好连那个奸王的罪证也就给拿回来了。怎么说这位大人呢也不相信，认准了白玉堂此去是定死无疑啊。打这儿开始，茶也不喝呀，饭也不吃，就是等着白玉堂。不见着五弟，我就不用饭，我情愿活活的饿死。这么样一来呀，可把这位公孙先生给急坏了。王府那还一再的来人逼催着用印呢。不仅如此啊，公孙策心中暗想：现在白玉堂不在了，我是个文官呢。万一要是来了刺客，什么人能够保护大人的安全呢？这，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呢？正在他危难之际，衙门门房的差人急急忙忙进来回禀，回禀先生，蒋护卫求见。啊，先生的密听什么？蒋护卫。哦，四爷蒋平在这个时候来了，这可是太好的事儿了，我赶快出营。那么蒋平怎么会来得这么及时，在这个时节他就来到了襄阳了呢？嘿嘿，这要说起来啊，话可就长了。也就是皇上下了圣旨了，让严查伞带着公孙策、白玉堂他们来到襄阳，要查办荆襄九郡，授予圣旨，上方宝剑。前面刚这么一走，仁宗皇帝心想啊，人少势单，应该呀、啊、请出能人来协助白玉堂。想来想去，想到谁了呢？就想到了北侠欧阳春。跟包相爷这么一商议，包相爷也认为呢，对，确实应该把北侠给请出来。 那么派什么人去请呢？就派蒋平去请欧阳春。蒋平知道啊，欧阳春一定会在莫华村跟那个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在那儿住着呢。对，蒋平啊立刻起了飞边龙票，起了鹿饮，带上盘缠就奔往莫华村而来。万没想到在半路途中碰上了小义士艾虎。一问艾虎，这才知道欧阳春丁兆辉指花他们三个人呢要奔往卧虎沟去看望沙龙，看一看沙龙到底呀投奔没投奔襄阳王，在那儿是不是有什么危险朋友吗？听到这儿，蒋平跟艾虎爷俩立刻就从那个地方一块奔往卧虎沟而来。两个人坐在船上，万没想到黑夜之间听见别的船上面呢有恶贼杀害人，蒋平这一下就跳下水去了，去救人去了。救的不是别人啊，正是雷震。等把雷震的事情办完了，回来再找自己这条船，坏了，船呢已经开走了，连艾虎带自己的龙票全都在船上呢。哎，蒋平这个后悔呀，尤其艾虎这个孩子爱饮酒，他可别引出什么事端来呀，别把性命给丢了，放心不下。他这才急急忙忙的又奔往卧虎沟而来。来到卧虎沟了，王五这么一通名，一听说是蒋平到了，沙龙沙老员外赶快出来相迎啊，把蒋平迎到家里边，两个人喝着茶聊着天儿，问了问艾虎的情况。沙龙乐了，沙龙说艾虎啊早已经来过卧虎沟了，哎，并且呢在这儿还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但不知是哪一家呢。沙龙告诉他说就是我的大女儿凤仙。哦，哎，我问问你，那个智化欧阳春丁兆慧是不是也来到此处，来到此处了？这不是有这么一档的事儿吗？沙龙啊就把他们怎么上的黑狼山，如何的活捉了那个金面神蓝霄，又怎么样保着金辉下山，这些话全都讲了。说现在他们奔哪儿去了呢？说这个欧阳春丁兆辉帮助官兵啊押解着蓝霄还有那个刺客方彪劫往京城去了，智化呢保着金辉奔往襄阳。哦，说到这儿，沙龙还特意摆下了酒宴款待蒋平。谈话当中啊问了问，说您到底有几个女儿啊？哎，有两个女儿，这不是大女儿凤仙就许配给艾虎了，定下这门亲事了，他的义父他的师父全都点头了，好好好，到雁门当护队。那么您的二女儿呢？一提这二女儿啊，沙龙啊连连摇头，贤弟别提我这二女儿了，二女儿本不是我的亲生，胜过亲生啊，名字呢叫秋葵，哎，丑陋无比，这孩子啊倒是有一身的履历，喜欢练武，就是这模样啊长得太难看了，所以也没有办法给他许配人家。哦，蒋平听到这儿眨不眨眼睛，这么着沙大哥，哎，蒋平不才，我保回梅怎么样啊？我给我这二侄女保回梅，您看如何呢？沙龙看了一眼，你连人都没看见呢你就敢保梅，那您是不是把两位千金请出来让我见上一见？好吧，立刻让婆子把两位小姐全都给请进来了。进来，江平抬头这么一看，前边走的大小姐凤仙那真是跟天仙一般呢，再一看后边这位二小姐 蒋平又吓了一哆嗦，怎么这个儿啊有九尺，那模样啊不赛过一个小伙子，哦，这头发是金黄金黄的，也是卷帕缠头，再一看这脑门宽，下巴颏啊倒是窄瓜子脸，再细一看，好嘛，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狮子鼻，火盆口，大鼻子翅，两个山峰耳朵，再一看呐，肩膀挺宽的，哎，学着男人的样子，穿着箭袖，下配绿色的彩裤，拿着个蓝带子，把这腿脚这一搭，再一看这两只脚，倒是三寸小金莲啊，你得横着看，哦，这两双大红绣鞋就跟那个两条大鲶鱼一样，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呀，沙龙吩咐他们赶快过来拜见你家蒋叔父，奉先过来来个万福，到秋葵这儿啊也不像作揖啊，也不像请安，见过蒋叔父。然后沙龙把手一摆，你们二人回避吧，这两个人退出去了。沙龙瞪着眼睛就看着蒋平，贤弟你看见了吧，啊，就这模样你还做媒吗？那蒋平把头一点，大哥，这媒人我是当定了啊，开玩笑，我怎么能够跟您开玩笑呢，我说的这户人家保证是门当户对，而且是郎才女貌，两个人可以说是天生一对，地产一双。嗯，沙龙一想能有这事儿，到底是哪一家的公子呢？不是外人呐，嘿嘿，这就是我二哥韩章之子啊，嘿嘿，人家能看得起我这个姑娘，您看呢，我要说出这小子外号来，您肯定点头，但不知他的绰号叫什么呢？他的绰号叫霹雳鬼啊。沙龙这么一听，这可巧了，霹雳鬼这模样，大哥您放心吧，这两个人配在一块儿，您是比相貌比履历肯定是天生一对，如果不相信的话，蒋平顺手啊从身上摘下这么一块玉佩来，把这个玉佩放在您这儿，我就替我二哥哎，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了。呵，沙龙这个高兴啊。然后两个人又谈谈襄阳之事，说说冲霄楼。蒋平听完了以后眨巴眨巴眼睛，当天夜里边住在卧虎沟，蒋平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心中暗想，听沙大哥这么一说，那奸王把他的绝密之物都藏在了冲霄楼上，哎呦，我那个五弟跟着严大人奔往襄阳，就凭我五弟那个性格，我五弟那个脾气，甭问呐，我五弟啊他准能够私自闯入冲霄楼，像那八卦连环宝、八卦同网阵，那能够一个人去的吗？恐怕我五弟啊有性命之忧，这个地方我不能再待了，说什么我也得赶快奔往襄阳，我得看看我那五弟他究竟如何。想到这儿，蒋平这才辞别了沙龙，急急忙忙的奔往襄阳而来。来到襄阳门前了，让官兵往里边这么一通禀，蒋平心里边就想着呢，哎，我得看一看是什么人出来接我，如果出来的是武帝我就放心了，如果不是武帝出来迎接我，这里边一定是大有文章。瞪着小眼睛就在衙门外边看着呢，等了一会儿一看出来是公孙策，蒋平把脚一跺，武帝呀武帝，我看你是性命难保。 听众朋友，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同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红枣呢是家庭养生的必备，咱们平常干吃或者是打豆浆煮稀饭的时候放一些，好吃又营养，所以呢非常适合日常食用。而中国十大名枣的排列，新疆阿克苏的红枣是名列前茅，个大皮薄，核小，色好，肉鲜是它的特点。 没错，自从享购推荐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上线之后呢，每档活动都爆满了。原因是第一，品牌有保证，原产地新疆阿克苏的；第二呢，枣子的品质好，够新鲜；最后一个原因啊，就是价格给到位了，是全年度的进货价。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市面上一袋一斤就是98块钱，一箱五袋就是490元。而本档团购活动，只要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热线，一箱五袋只要199块钱， 是 每袋每斤换算下来只要39.8块钱，活动仅此四天，立刻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又大又甜，因为独特的地理土壤，富含锌、钾等矿物质的果园土壤，独具水源，选用的是天山雪水，符合国家标准检测，独具气候，昼夜温差20度，能够锁住全部营养。所以呢，经常吃阿克苏的大红枣啊，必对身体好。所以经常吃红枣必对身体好。那想要选择红枣呢，定要选择新疆阿克苏枣。 没错，因为新疆阿克苏的红枣个大皮薄，核小，色好，肉鲜，拿到手之后呢，你就会发现红枣能够占据你掌心的1/3呢，轻轻的咬上一口，不粘牙，不卡嗓。市面上一袋一斤就是98块钱，此刻活动当中打进了40071061084007106108的热线，订购一箱就立减291元。也就是说，原价490元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现在只要199块钱，划算到这每袋才39.8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因为新疆的运输成本特殊，本档活动新疆阿克苏大红枣首批只到货了10000袋，所以下次到货什么时候能到，现在趁着优惠赶快来订购，40071061084007106108。 花199元团购一箱五袋新疆阿克苏大红枣的活动只有四天，此刻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有38个进线了。 是， 感谢到7588的朋友订购2套，2363订购1套，7852订购3套，还有一位孙先生直接是订购了6套红枣，说一到冬天啊，老妈都会买好多的红枣，家里煲汤煮粥都要放，逢年过节还能送送亲朋好友，多实惠啊。还有3326的崔女士订购1套，说朋友圈里面卖的新疆红枣都是50-60块钱一斤，你们这划下来每斤才30多，这价格是不贵，但是还是有些疑虑的，能是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吗？ 您放心，电台推荐的产品啊，首先质量过关才能上线。再次呢，这一款红枣的外包装上就写着新疆阿克苏的字样，如果不信，送货到府的时候您一看就明白了。如果您需要，也可以一并提供相关的检测报告，关键是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才能享受到199元五袋的超值低价了。40071061084007106108，每斤划算下来才39.8元，30几块钱就可以享受到20几次的红枣莲子银耳羹，30几块钱就可以享受到20几次的红枣枸杞茶。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千万别错打漏拨了。 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全部满线了。手机尾号5144的朋友说，订购了2套送朋友，跟朋友喝喝茶都要几百块钱一次，一点不假啊。想想看，30几块钱就是您的一杯咖啡的钱，一张面膜的钱，一盒烟钱。但是今天可以订购到1整斤的大红枣， 对， 带给全家人的滋补，不论是老人、孩子、孕妇都非常的合适。建议您啊，每 每天吃上几颗红枣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是， 那原价98元一袋，一箱五袋呢就是490。那最后30秒，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花199元就能够订购到一箱5斤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 太棒了！ 每袋每斤只要39.8元，活动只有4天，各位加油打电话4007106110840071061108。 我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撂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呆霸王薛蟠侮辱柳湘莲，柳湘莲咽不下这口气，就想教训教训他。刚要发作，贾宝玉来了，李远就打招呼：“湘莲兄，一向可好？小弟有礼了。”柳湘莲急忙站身还礼：“哎呀，宝少爷好！湘莲兄，你随我来。”柳湘莲跟着宝玉走，把薛蟠扔到那儿。薛蟠还说呢：“哎，你可快回来啊，我在这等你。”柳湘莲没理他，随着宝玉一前一后来到旁边的小书房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两人诉说离别之情。原来柳湘莲也是宝玉最好的朋友。上文书我提过，秦可卿的兄弟秦钟在世的时候曾与柳湘莲交往甚密，这么着呢，宝玉也和湘莲结识，所以宝玉一见面就问湘莲：“这些日子啊，你到秦钟的坟上去了没有？”柳湘莲说：“怎么没去啊？前几天我还到坟上，我一看雨水把坟都给冲了，我就凑了几百钱，雇了几个人给他重新添坟，收拾好了。”“哦，怪不得呢，上个月我就明烟把我新摘的莲蓬送到秦钟坟上供一供，回来我问他坟被雨水冲了没有，他说不但没冲，反比上回又新了些。我想准是秦钟的几个好朋友给添的坟。哎，我恨我自己整天被圈禁在家，出来进去都受限制，想干点什么不是这个懒就是那个劝。家里虽说有钱，可我一点主也做不了啊。”“哦，这个事儿你不用太操心，外头有我呢，你心里知道就行了。过几天就是10月初一，我已经准备上坟的花销，你知道我一贫如洗，要不事先攒下这几个钱儿，到跟前是干扎上手没咒念呢。这个我知道，我就明言找你几次你都不在家。”“是啊，我是漂泊不定，没有一定去处，你当然找不着我，你也不用找，咱们呢各尽其心。眼前我还要出门走走，也许3年5载才回来。为什么？ 这怎么说呢？我有我的心事，这叫人各有志，人各有命，我只能是四海为家。你要是走到这一步，也就明白了。 哦， 那等晚上散了席再走好不好？明儿晚上走也行，不过你那位令仪表兄薛大少，我真不敢恭维，还是趁早回避的好。宝玉听到这儿，眼中含泪，既然如此，走了也好，回来时候别忘了给我送个信儿。好吧，我送你。不用，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您相会，后会有期。说着出了书房，他大步的直奔门前，也是该饶有事儿。他刚到大门这儿，被薛蟠看见，连喊带叫的追出来，哎，谁把小柳放走了？就这一句话，把香莲气得眼冒金星，恨不得一拳把薛蟠打死。再赖上荣甲，怎么好下手呢？躲吧。他刚要出门，那薛蟠几步就追过来了，哎，一把拉住，哎，我说哥儿，你要上哪儿去？啊，我去去就来。嗨，你走都没意思了，有什么要紧事儿，只管教我替你办，你有我这个哥，后半辈儿就全有了。香莲见他如此轻狂，侮辱自己，不把自己当人，心里又恶心又恨，便心生一计，要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想着说，你追出来干什么？嘿，我跟你好啊，你真心跟我好还是假的？薛蟠一听这话，高兴的心里直痒痒啊，两眼眯成一条缝了。好兄弟，你怎么问起我这话呢？若是假的，立刻死在你眼前。香莲说，既然是这样，这块不方便，哎，我头着先走，你随后跟出来，跟我到下处，咱们喝他一夜酒行不行？哎，这我那还有两个小白脸，是绝好相公，你一个人去就行了，那有人伺候着，不用带人，不许说。哎，好啊。哎呀，薛蟠一听高兴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哎，真的，你可不许骗我呀。哎，人家真心待你，你又不信了，不信就算我没说。薛蟠说，别，我也不是呆子，怎么能不信呢？可是我也不知道你的下注在哪儿，你先走了，我上哪儿找你去啊？哎，就在德胜门外头啊，你要是舍得家，就跟我到城外跟我住一夜去。哎，有了你我还要家干什么呢？行，我去。那就好，城门外那边有一个桥，我就在桥头等你，你先回席前稍微坐一坐再出去，趁他们不注意你再溜出来，别惊动人，听着没有？别告诉你手下的奴才。哎，好好好。薛蟠转身回去到席前饮酒。单说柳香莲来到了门外，把他的小厮姓奴叫过来，你呀先回家去，我出去一趟就回家。您干什么去你甭管了。说完飞身上马，直奔德胜门，到了桥头之上等候薛蟠。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看薛蟠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哗哗哗哗远远的赶了上来。你就看他坐在马上，张着嘴，瞪着眼睛，脑袋跟那拨浪鼓似的，不住的左右乱瞧，干嘛呀？找柳香莲呢？你说他居然没看见柳香莲，那马一下子就冲了过去。香莲觉得又好笑又可恨，便撒马跟上来，紧随其后。薛蟠走着走着，就觉得人烟稀少，怎么没人了？还往哪儿去呀？那位说了，不对呀，现在北二环北三环多热闹，您忘了咱们这书啊，说的是小300年前的事儿，甭说那阵儿，就是我小时候这地方还是一片庄稼地呢。闲言少叙，再说薛蟠又圈回马来，再找一回头，哟，瞧见柳香莲如获珍宝。哎， 我就说你不是个识信的人嘛。香莲也说，是啊，我等你半天了，哎，快往前走，小心他们看见就不方便了，跟我来。说着马后一掌，这匹马跑下去了，薛蟠也紧紧地跟上来。越走前面，人迹稀少，半天不见一个人过来，旁边是一片苇塘，急忙带住缰绳下了马，将马的缰绳拴在一棵柳树上，站在道旁冲着薛蟠笑，哎，你下来下来下来，干嘛？咱们俩先发个誓，日后又变了心，把今天之事说了出来，就叫他应试。对对。薛蟠笑着带住马下了马，也将马拴在树上，扑通就跪下了。今儿这事儿我不说，我谁也不说，日后变心我就天诛地灭。这话音刚落，就听着当的一声，原来柳香莲举起拳头照着薛蟠后脖子就是一拳，就好像锤子砸了一下。薛蟠眼前一黑，眼冒金星，哭丘就趴那块儿。柳香莲来到谢晋看看他，知道是个熊包笨蛋，经不住打，所以才刚这一拳只使了三分劲儿。薛蟠就趴那了，一薅头领子把他提溜起来，手腕子一翻，来个脸对脸，所有左右开弓，啪啪几个嘴巴，好嘛。当时薛蟠的脸呼就肿起来了，鼻青脸肿，血也出来了。开始薛蟠还哎呀还想挣扎，那柳香莲用脚尖汤的一下子踢他一脚，脚尖一点又跌倒在地。薛蟠嘴里还说的，娘的你干什么，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儿，答应我给你钱，你为什么骗我出来打我？柳香莲一听火更大了，你这个瞎了眼的畜生，你看看你看你柳大爷是什么人，柳大爷是堂堂男子汉，怎么能和你做那苟且之事？你不说软话还要骂人，我叫你骂。他举过马鞭子照顶薛蟠的后背和腿，啪啪啪一口气儿抽了三四十下。这会子薛蟠这酒劲儿才醒过来，是疼的爹一声妈一声的乱叫。香莲冷笑一声说，我当你这霸王是不怕打，闹了半天你是个囊括。说着抓住左腿抄起来，啪把他拉到苇塘深处，弄得满身泥水啊。哎，这回你可认识柳大爷了吧？啊，柳大爷。柳香莲扔下鞭子，用拳头又捶了几下子。薛蟠疼得连喊带叫，磕头求饶，你别打了，肋条都折了，疼死我了，我是错听别人的话，住口。你不用拉扯别人，只说现在、哎、现在我知道大爷是正经人，我错了，错了就完了。说好的、哎、好兄弟，当又是拳，好哥哥，当，好老爷饶了我吧，我没长眼睛不懂事的呆子，我算服了你了，我是心服口服，外呆佩服。你服了我啊，好，你趴地下喝两口水我就饶你。这水太脏了，怎么喝得下去啊？喝不喝？说喝，我喝。薛蟠服下身来，向苇塘根下喝了一口，哇的一声，连水带菜刚吃的酒肉全倒出来。柳香莲说，羞死我了。他丢下薛蟠转身扯下缰绳，任邓邦安上马，他走了。柳香莲上哪儿去了，下文自有交代。那薛蟠见他走远了，才松了口气，又悔又恨，想爬起来，浑身疼痛难忍。他盼呢有个人能找他，贾珍呢、啊、你知道我出来了吗？贾珍等人发现薛蟠走了，也发现柳香莲走了，能上哪去呢？各处找了半天没有，哎，有点不放心了。他派人四处一打听，有人说恍惚看见他们俩出了德胜门了，马上叫薛蟠的小厮去找。那些人都怕薛蟠，说是不让跟去，谁敢去找啊？贾珍没办法，叫他儿子贾蓉带人去找。 找到德胜门外桥北有二里多地，在苇坑旁边发现薛蟠那匹马拴在树上，哎，有马就有人，快找找！大家东瞧西望，只见芦苇中有人呻吟，来到近前一看，正是薛蟠。一看薛蟠这副惨相，衣服啊已经碎得遮不住身体，浑身滚得像泥珠一样，往脸上看，肿的地方青、紫、黑，破处鲜血直流。贾蓉猜出是怎么回事了，急忙下马叫人把薛蟠拉出来。薛大叔，您天天跟人亲热，今儿怎么亲到这苇子坑里来？一定是龙王爷也爱你风流，要招你当东床驸马，一下子碰到龙犄角尖上了吧。薛蟠听这话，直羞的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了，他被打得爬不上马了。贾蓉叫人到官厢租了一乘小轿，让薛蟠坐着一起进城。贾蓉还想让薛蟠回赖家花园复习呢，薛蟠百般央告，哎呀，我这样怎么见人，我求你千万不要把我挨打事传出去。行，就这样把他抬回家养伤。贾蓉回到席前，把刚才的情景告诉他爹贾珍，贾珍也知道这准是柳香莲干的，笑着说，让这呆子吃点亏也好。到了晚上散了席，贾珍过来看薛蟠，薛蟠却得没脸出来，让人出去说睡下了，没有见。再说贾母等人散席回来，各自归家。薛姨妈和宝钗发现香菱哭的眼睛都肿了，忙问出了什么事儿，这才知道薛蟠让人给打了。娘俩赶忙来看，只见他的脸上身上虽说有不少伤，还好没伤着骨头。薛姨妈心疼啊，骂柳香莲，也骂他儿子，你要不惹人家能挨打吗？就想告诉王夫人，商量派人捉拿柳香莲。宝钗一听赶忙相劝，妈，这不什么大事，不过是他们一起喝酒都喝多了，酒后翻脸也是常有的事儿，谁多挨几下也算不了什么，等哥哥好了，让甄大爷做东，把那个人请来给赔个礼，顺顺气儿就完了，何必这阵儿兴师动众的。显见的咱们是以势压人。薛姨妈觉得有理，点头应允。要不说宝钗这个女孩有心计，城府极深，知道她哥哥不是个东西，这事儿不能全怪打人的主，说不定她做出什么缺德事儿把人惹火了。可这时不便多问，只能息事宁人，劝她母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薛蟠还在气头上，躺在床上大骂柳香莲，告诉小厮们拆的房子把他打死，叫人写橙子打官司，被薛姨妈给喝住。一连好几天呢，这气儿才渐渐小了。思前想后，他不敢出门，怎么脸上有伤怕见亲友。转眼进了十月，伤算好利索了，可是老在家不敢出门，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正好他家各个铺面里有伙计要回家，当铺的掌柜的张德辉要回江南老家。薛蟠心生一念，我待在家一天五脊六瘦的，还不如跟张德辉到江南玩一玩散散心。跟他妈一说，他妈没有主意，找宝钗商量。宝钗说，叫我哥哥出去一趟，能开开眼界，换换环境，省得在家惹是生非，顶不济搭点盘缠路费，不惹祸遭灾比啥都强。薛姨妈说好吧，就把张德辉找来，嘱咐他派人跟着伺候着，别让他出事，准备了路费盘缠，让薛蟠到南方去。薛蟠走后，扔下了香菱像姑燕一样，宝钗就把他接进大观园和自己住在一起。那香菱是薛蟠的小妾，甄士隐的女儿，后来被人卖了转到薛蟠这。 这香菱聪明伶俐，上心好学，就拜林黛玉为师，学起吟诗作赋来。香菱进步真快，很快掌握了作诗的要领，逐渐也能学写诗。李纨他的诗社吸收香菱入了诗社。这一天姑娘们在一起高谈阔论，商量下个诗社怎么办呢？只见几个小丫头噔噔噔地跑进来，笑着说，大奶奶，姑娘们，宝姑娘，府里来的亲戚啦，叫你们快去呢。李纨说，哎，你们说清楚，是谁的亲戚，我们谁去？丫头们说，是大太太娘家舅爷舅太太，二奶奶哥哥，还有是奶奶您的婶娘和两个妹子，还有一位姑娘，听说是薛大姑娘的妹妹，还有一位爷是薛大爷的兄弟，我们这是上各处送信儿，奶奶姑娘们先上去吧。说着急忙走了。这上去就是说到王夫人上房去，可不上楼。宝钗一听，哟，难道是薛科和他妹妹来了？李纨也笑了，是我婶娘上京城来了，怎么又碰上他们了？真巧，快看过去。大家来到王夫人上房，哇，乌鸦鸦站了一地人呐、都是谁呀？这些人本不是一家子，怎么凑到一块儿呢？这是无巧不成书，原来邢夫人的兄嫂带着女儿邢岫烟进京来投奔邢夫人，可巧凤姐的哥哥王仁也正好进京，两家碰在金陵城外的大道上，便搭伴同行。到了上船的时候，又碰上李纨的寡妇婶儿，也带两个女儿李文李启进京，一说闲话，又是亲戚，三家就一路而来。后手还有薛蟠的堂弟薛科和他的妹妹薛宝琴。薛科的父亲在京的时候曾把宝琴许配给京城的梅翰林之子，正想进京完婚，又听说表兄王仁进京，也就随后赶来。前后脚这不今儿个大家会齐了，都来到贾府，各投各人的亲戚，这才叫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老贾的日子好过，亲戚朋友都来投，想借点光，大家借力以毕，贾母王夫人都很高兴。贾母说，我说昨晚上灯花报了有报，灯花报贵人到，原来应到今儿个了。大家一面叙家常，一面看各家带的礼物，随后传下话来，准备酒饭给大家迎风洗尘。凤姐是跑前跑后，李纨和宝钗自然是分别和自己的婶娘啊妹妹啊续些阔别之情。黛玉身体好了，今儿个也来了，站在那儿先是跟着高兴，可转而一想，人家都有亲戚，唯独自己孤孤单单没个亲戚来看望，他走到一旁低下头掉下眼泪。宝玉知道黛玉这阵很难过，赶紧过去劝留劝才算过去。宝玉看这伙人心里好笑，暗想宝钗的亲哥哥那个样子，你看他这叔伯兄弟薛科举止多文雅呀，他倒像和宝姐姐一奶同胞。要说宝姐姐是绝色人物，今天瞧瞧这个妹妹宝琴，嘿，比她还俊。还有李纨的两个妹妹，还有邢岫烟。宝玉想，老天呐，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么些个人来呢？他把这话跟晴雯和袭人一说，两个人一看都乐了。是啊，大太太一个侄女，宝姑娘一个妹妹，大奶奶两个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水灵灵的四个小美人，这回大观园比以前可热闹多了。大家一论年羹啊，李纨为首，迎叹息三姐妹，宝钗黛玉湘云，李纨李启二姐妹，宝琴秀烟，再添上凤姐和